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十分谢谢，还需要我给你善后？是我太大意了。记住，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逼入险境。是。喂，哦，万分抱歉，重装甲号。我知道了。 记点德巴罕利，明早有去G六九行星的货船送他上船。维德劳尔。 听得到吗？听到请回答。站长，通道里被封死，还有缺陷，我们无法开启。维德劳尔，维德劳尔。 Thank you. 快走！ 呼叫剑桥，收到回复，收到请回复。呼叫剑桥，收到回复。苏北丹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凯特，凯特，你听我说，发给我休息区明确的位置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位置已发，你看到了吗？ 下面情况怎么样？ 我没时间解释，凯特，配合我。 北丹，发生什么情况了？北丹，你没事吧？听到指挥了，北丹。 可以开始休息区脱离程序了。 第二休息区 脱离程序开始启动，关闭其周围一切通路。 是。 警告，第二、第三休息区模块化程序启动。警告，警告，第二、第三休息区模块化程序启动。警告，所有人员尽快撤离。警告。警告，脱离程序正在启动。 舰长需要急救， 让我过去。古丽特， 凯特，舰长遭受的皮肉伤没有伤及要害，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。 关闭 B 二所有通道是谁下达的命令 ？B 二层。 说，你快说。 其实我也不清楚，只知道是最高权限下达，直接由沙达克执行。 最高权限。 说疼呢，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？ 封锁 B 二区，是你下的命令。 啊，我亲爱的表姐，你还能活生生的站在这儿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。要不 别废话，我就问是不是你？ 瞧瞧瞧瞧，这火爆脾气，凯特，你应该。 就问你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回答我！ 你撒什么泼啊！你们这些粪头还愣着干嘛？啊！你等着，这事没完，没完！ 我代表雷电家族郑重声明，达门塔大使被刺事件和罗斯参赞失踪事件与雷电家族毫无关系。这两起事件意在破坏我们致力推动的星际统一战线事业。事件策划者用心极其险恶，同时目光又十分短浅。对于幕后策划者的身份，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一些确凿的证据。 司令赛，都是您给我找的好差事，你们是巴不得我早点死是不事？你们是想闷死我，他们是真想要我的命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他们烦我就是叛国，辛苦的肌肉造反。够了，殿下，时局明了之前要以大局为重啊。您现在的人让不单单是为了您，也是为了这个国家，为了未来。陛下的病情不稳定，这个时候他需要您。 科尼尔更需要您，又是啰里吧嗦的那一套。我早就说了我不来，你们一个个那个嘴脸，什么御驾亲征，什么体怀民情，我现在就想知道，我怎么出这口恶气？少在这给我废话！ 您的委屈我们明白，其实议会也是有判断的。 作为监察使，也要恩威并施， 毕竟他骨架对王室还算忠心，我们也需要实锤的证据。 监察使， 为了评判此事，我已通知离你们最近的古天南协助。谁？又是姓古的，行，让他来，我等着他。 怎么会这样？那个生物哪来的？剑戳上有一套完整的生物识别和安全检测规定，哪里出了问题？我查过了，打捞上来的物品与残骸都经过严格筛查，不应该有漏网的。看来是我们并不认知的存在，连沙达克也没鉴别出。 是啊，宇宙中我们还是太渺小了。我想苏北丹可能知道些什么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一会儿我去问问他。 凯南，你还有脸？权杖在此，陛下亲临，你们敢对陛下不敬？凯特伯爵。 早这样多好，非得把事情闹大，逼我动真格的。现在好了，所有人都知道你刁蛮霸道且目无王室，我要是再袒护你，我怎么对得起父王给我的这柄权杖啊？ 你不配！ 什么？ 凯特·休斯顿，我输了。 这个，不配！ 哎，殿下，殿下，您没事吧？ 是。你！ 你还好意思问我要干嘛？你这个小丑，一事无成的废物！我奉劝你赶紧滚蛋，再踏上重装甲号一步，打断你的腿！ 反了，反了，都造反了！你这是找死！ 你敢吗？ 够了！啊，殿下，身为三三舰队舰队长，所有问题由我一人承担，还请殿下宽恕。 古丽特。 知道承担就好。 我宣布， 三三舰长古丽特处事不当，造成严重后果，且目无军纪，以下犯上严重失职，免去舰长一职，立即关押。都听明白了吗？ 明白。 殿下仁厚，古丽特感激不尽。 请吧，古丽特舰长。 哦不，前舰长。 近几日，联合星际总部内部发生了一系列事件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。就在昨日晚些时候，雷电家族代表贾斯汀等人被杀身亡，所有星际会议及相关议题暂时搁置。此外，各个星际代表所在区也暂停一切活动。另外，之前达门塔代表遇刺事件也有了更新的进展。此次事件凶手所留下的 DNA 样本与失踪多日的罗斯星域参赞阿加塔吻合，罗斯星域大使紧急召开记者会。 见到你真好。 上次是去找传说中的飞船木种，结果跟海盗交起火来。上次是被殖民星球上的原住民控诉破坏神迹，这次是在太空里被捡到，还和一群海盗打得火热。天晓得你还能干出什么事来。 姐姐，这次的事是大了些。我 你还知道上上下下好多条人命，我不知道你该怎么解释，也不知道你该不该解释点什么。北丹，从小你就是最有主意也最爱折腾的那个，反正在哪儿见到你都不奇怪。但是这次你真的要给我个交代，没人能护得了你，你的父亲也不行。 拜托了，不要把这个事告诉他们，我对他们说去崔木星考察的。 你知道吗？你差点害死古丽特还有我们所有人。 古丽特还好吧？他没事吧？我其实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。我 说重点， 凯特姐姐，你听说过黄金星球吗？只要能找到，就能带回一辈子都用不完的财富。但机遇总是与风险并行，黄金星球的传说已经流传了几百年，可是踪迹难寻，真正找到过黄金星球的人少之又少。而且 够了， 姐姐，我说的是真话呀，我没有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最近状态不好。北丹，是我不好。 最近西方，你没事就好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凯德姐姐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舰上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之后一定会有专人来问询的，到时候你再好好解释吧。但你可能要换一套说辞。 进港通告，枭龙号即将登陆，请确认停机坪方位。 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混蛋都凑到一块儿了？来得正好，让我出出这口恶气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 Has been done, can never be.